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好，我先试着呢。其实我这样可以，我这样可以，你可以。Okay, 谢谢延伸。 今天是基督徒生命节奏第二系列默想上帝的话语经文。如果听不到的话，你们就暗示我一下，把那个这个拿起来。经文。今天只有一节经文或两节经文好了，诗篇119篇147到148节，诗篇119篇，诗篇最长的一段一章，147 148节。有圣经请你打开你的圣经，由我来念经文。这是上帝的话语。我趁天未亮呼求，我仰望了你的言语，我趁夜更未换将眼睁开，为要思想你的话语。让我们一起祷告。我们的天父上帝，感谢你，你并不是一个静默的上帝，你并不是一个让人任凭己意揣摩你的旨意的上帝，反而你在极大的恩典之中，你将你的话语、你的道向我们启示，而时候成熟了，那道又成了肉身，你又借着你的儿子向我们晓谕一切关乎你的事，我们为此献上感谢，也求你让我们借着今天在这么你的创造之下，你的天地之间，让我们能够思想，能够默想，能够想你所赐给我们的道，是何等宝贵的道，是何等赐给人永生的话语。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Okay. So, 今天是基督徒生命节奏系列的第二讲，主题就是默想上帝的话语。那这个迷你系列是关于一个基督徒该做的事，就是守主日要默想上帝的话语，要彼此的团契，要祷告。当然你还可以列出许多其他基督徒应该做的事，但是你们的牧师就是选了这四件事，这四个外在作为，外在的行为，你不见得是基督徒，也可能有这一些四个外在作为。任何人，包括挂名的基督徒，都可以守主日，都可以想上帝的话语，可以甚至团契，可以祷告。但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必然会做这几件事。我们可以补充说，一个基督徒认知这些事，它不仅是外在的作为，最终是圣灵所结出的果子，是上帝借着他儿子的灵，在一个信徒的心中驱使他去做的事。我会说，一个人如果例行的、忠心的、有喜乐的守主日，默想上帝的话语，彼此的团契、祷告，这个人就是有上天堂的确据。我不要你们误解，好像做这些事的人就一定得永生，但是我确实要你们明白，得永生的人也必然会做这几件事，而且会喜欢做这些事。清教徒他们会分辨属灵的人还有属肉体的人，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定义上就是属灵人，而世人就是属肉体的。这两种人可能有全然一样的外在的作为，但是他们的内在动机却全然不同。属肉体的人也可以上教会，也可以参加聚会，参加教会的活动，甚至会祷告，但是他做这些事的动机可能是要得到其他人的赞许，或者他想要逃避地狱。但属灵人做这些事，则是因为最终因为他喜欢做这些事，他不仅要逃避地狱，他更渴望天堂。上面的事会激励他，因为他的主在天上。这个就是清教徒所谓的向往天上的心智 ,heavenly mindedness。今天我们就是思想，我们基督徒身体虽然在地上，但是我们的心，我们的心思总是应该朝向天上。正因为如此，我们才有这些外在的作为，我们守主日，我们默想上帝的话语，我们彼此团契，我们祷告。所以清教徒他们是非常注重这个默想的艺术 The art of meditation。 他们写了许多关于默想的书，其中一个原因是就连清教徒他们都认知默想是基督徒不太 很多基督徒都不做，也忽略应该做的属灵操练。所以今天我们这篇讲到会引用很多的清教徒，清教徒其实也正因为他们是清教徒，他们讨论任何一件事都会把它分析到非常的巨细靡遗，所以他们说默想有分很多种默想，可以默想，譬如说今天我们可以默想上帝的创造，就是他普遍的启示，也可以默想，也应该默想上帝特殊的启示，就是上帝的话语。在经文里面，旧约经文里面，默想或思想上帝话语时常出现在经文之中，而且有好几个希伯来字表达这个意思。譬如说在创世纪第24章63节，以撒在傍晚的时候出来在田里默想，下一件事就是他讨了一个老婆。所以单身的基督徒，你们如果想要，你们应该多多的默想、或者在诗篇里面默想思想上帝话语重复出现，大卫的心发热，他默想的时候火就烧起。在诗篇119篇，我要默想你的训词，看重你的道路。清教徒 Thomas Watson 华生说，默想就是一个神圣心智的操练，我们借着默想想起上帝的真理，认真的思考，并且将上帝的真理透过默想应用在我们的身上。另外一个清教徒Calamy 他说，真正的默想，基督徒的默想就是默想基督，以至于我们对基督的爱会点着你心中的那把火。另外一个清教徒 William Bates 他写说，默想就是基督徒的属灵责任或者义务，而且是只有属灵人才会做的事。就此来说，默想就是一个人，一个属灵人，一个基督徒的身份记号。Thomas Manton 引用约书亚为例子，约书亚记1章第8节，耶和华吩咐约书亚说，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会有行动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Manton 继续写，默想是一种信仰的行动或者义务，也就是说默想是只有一个信徒基督徒才能够做，才会做，才想要做，也必须要做的事情。这个默想就是你的心智认真严谨思考属灵的事物，以实现有务实的用途和目的。所以你看得出来，清教徒他们认知默想上帝话语有非常实际的结果，它与你如何活在地上，你如何行在地上，有最密切分不开的关系。因此我们基督徒默想上帝话语是必要的，默想可以说是所有属灵恩典的润滑剂。西敏要理问答说，基督是借着什么？他的圣道、圣礼还有祷告来传递、来施展他的救赎之恩。清教徒他们认知，如果你做这些事其中没有默想，没有默想上帝话语，这一切的恩典媒介就无法发挥效用。上帝利益就是要人听到而信道。那 Manton 会说，没有默想，今天大家坐在这里听到，如果你没有默想上帝的话语，你听到你只不过是浪费时间，而没有听到、没有领受上帝话语的默想，则是他说是 rash， 是危险的冥想。而讲道的人，清教徒也提到，如果讲道的人不默想他所讲的道，他就不是讲道，他顶多只不过是演讲。Okay？ 所以你看得出来，上帝如果真的是定义要借着他的道、他的话语来建造他的教会，那么一个教会，一个教会的弟兄姐妹若没有默想的话，这个教会是非常虚浮的，是非常不健康的教会。 我们不仅要默想圣道上帝的话语，也要默想圣礼主的晚餐。所以为什么我们每一次领主的晚餐都要解释主的晚餐？因为你要领受圣餐的恩典，你就必须思想圣餐的意义，你必须思想我分辨这是主的身体，这是主的血，这是他所赐给我的，为要表明他的死，为要证明我有份于他，他属于我，我属于他。我们在地上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行事。但是我们之前提到，唯独圣餐，圣餐是我们的主他自己设立，他设计要我们凭着眼见，你可以说看到他，有份于他，领受他。所以约翰欧文，我们熟悉的清教徒，他会说，我们是在主的晚餐圣餐之中仰望我们的主，这个仰望是透过信心的默想而实现的。我们是借着信心的默想仰望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这个信心是灵魂的眼睛，而仰望则是在默想之中定点聚焦我们的信心。所以默想与祷告也有分不开的关系。 Mentor 会说，没有上帝的默想是危险的冥想，而没有默想的祷告则是 rash， 是放肆。你没有上帝的话语，不思想上帝的话语就祷告，这个就是妄求。他说默想是介于上帝话语与我们圣徒祷告之间的，他用的字是 mediating， 中保。没有默想的祷告其实就是外邦人的祷告，就是那种重复没有意义的，好像符咒，重复同样的话语。默想和祷告，我们也可以问，默想和祷告之间有什么差别？清教徒会说，默想就好似一个人的自我对话，在我们的内心与自己讨论属灵的事物，关于上帝的事，关于上面的事，好帮助我们吸收消化上帝的话语。祷告则是你在消化这个话语之后，再把用这个话语与你的上帝，你在天的父，你天上的主一个亲密的对话。 OK， 所以事先默想上帝的话语，我们就可以避免我们的祷告落入那种，我们有的时候会听到那种很厉害的公式型的祷告。你先默想上帝的话语，再用上帝的话语与你天上的父对话，这样你就不会放肆，也必然会讨他的喜悦。清教徒也特别会强调，我们是在主日默想。你看西敏公众敬拜指南讲我们该如何守主日，这个概念思想上帝的话语默想重复的出现。主日集体公众敬拜的讲道，我们在这边的读经，我们在这边的信仰宣告，我们的祷告，我们的圣餐，我们的团契，我们在主日的私下的敬拜，在家庭的敬拜，我们个人的灵修，如果没有默想，那就成了没有意义，对我们也没有益处的外在行为。清教徒说，主日是灵魂的采购日， Market Day for the Soul， 意思就是我们是在主日特别，在主日获取采购我们一切所需要用的属灵的好处。那圣徒特别是在主日借着默想获取一切借着其他恩典媒介所赐下的恩典。也就是说，清教徒他们非常的清楚，所有的恩典媒介，你的听到，你的读上帝话语，你的祷告，你的团契等等，这一切都需要有默想才会有效，才会有其正常的运作。默想也会活化所谓基督徒的属灵美德。我问一个问题，我们之前有上过一系列在之前的教会，什么是基督徒的属灵美德？信望爱， Right? OK. 没有默想就没有信望爱。Think about it. 仔细想。没有默想的信心其实就是迷信。没有默想的盼望其实就是妄想。没有默想的爱其实顶多就是自我安慰。所以正因为我们认知上帝他告诉我们他如何爱我们舍去了他的儿子。正因为我们的主上帝的儿子告诉我们我们要信他，人要如何得永生要信他，又正因为那保惠师他所赐下的圣灵赐给我们极大的盼望，所以我们必须默想这位三一上帝的话语，我们的信望爱才会有内容，才不虚妄，才不会落为每日金句的口号，才引导我们走向天堂。 OK， 我们也可以问，我们要你讲了这么多，我们要如何默想？默想是一种经营，现代人很喜欢经营，你需要经营默想，是一种操练，它不会自然而然的发生。我们现代人喜欢经营我们自己的人生，我们要好好经营我们的关系，我们要经营我们的形象，我们要好好经营自己。Well, 如果你是基督徒的话，你需要经营你的默想。也就是说，是的，默想也的确需要成为你每天的例行公事。你必须养成这个习性。默想是一个最重要的恩典媒介。那就如其他任何的恩典媒介，你必须学习使用这个恩典媒介。首先，你必须分别出一段时间，说要等你有时间，你自己知道你永远不会有时间。你必须要刻意，但是我建议你不需要太有野心，尤其刚开始的时候。所以我对你们的建议总是每天几分钟，五分钟太少了吧？每天十到十五分钟，十五分钟好了，我们就说每天十五分钟。而你不可能没有十五分钟，弟兄姐妹。你说你没有十五分钟，其实就是说你不想做，你也不要做。对，你的个性、你的生活习惯、你的习性，其实都不是借口。唯一合理你不做这些事、你不默想的理由，唯一合理的理由，就是你不爱，你也就不会去做。对，属肉体的人定义就是没有时间也不爱做关乎属灵的事。对，那属肉体的人，我们也不应该忘记，与属灵的人不仅他心所爱的不同，最终的下场也不一样，最终的结局也不一样。属灵的人，他的心是向上的，就是正在往上行的。属肉体的人，他的心在下面，正在走下地狱。So, 你必须刻意的、有计划的、有纪律的培养你的默想。你不仅有15分钟的时间，你需要每天固定有15分钟时间，在固定的时间操练那15分钟。这15分钟，你在这15分钟里面其实就是重复做同样的事。5分钟读经，5分钟默想你所读到的上帝的话语，然后5分钟祷告。然后如果你的教会就像新普教会有提供你例行的恩典媒介，你就有责任要认真使用这些恩典媒介。不论这恩典媒介是查经班、是祷告会、是主日学，这一切都是主他自己赐下来帮助你默想、帮助你使用恩典的恩典媒介。如果一个基督徒没有例行的、惯性的、循环的忠实使用恩典媒介，尤其是如果他没有默想上帝的话语，他的生命也必然是一个失序、没有秩序的生命。弟兄姐妹，你可以检视你自己的生命，你检视你是否默想上帝的话语和你生命的光景。弟兄姐妹，你 让我们不要再给自己借口，也不要再哦，我要给我自己多一点时间。你需要现在就使用恩典，因为如果你不使用恩典，你就没有恩典。一个基督徒总是应该要进入恩典的良性循环，好叫恩典恩上加恩。所以默想是一个叫我们的恩典恩上加恩有效，叫恩典发挥作用的一个属灵操练。你越操练它，你就越会用它。所以威廉贝茨会建议你需要有耐心，你需要有耐心练习默想。默想就有点像你生火，刚开始只有烟，后来会有火花，最后会有熊熊的大火。也就像任何的运动，你需要练习渐进，可是你会看到进步，如果你持之以恒。就像我最近开始跳绳，你们以为跳绳很简单，我挑战你们，没有跳绳的，如果你刚开始的时候一次能够跳20下，我投给你。没有 OK。 我刚开始跳绳，我一次跳20下，然后姿势也不是很好看，然后会被我老婆笑，也会被颜真笑，可是我持之以恒，我每天做。我刚开始的时候还掰咖，因为一下做太 anyway。你如果持之做，你就会进步。我现在可以一次跳200下左右 ，OK， 姿势也非常的漂亮。所以我相信我，你看到你的进步，你操练任何事，这个进步会激励你。你看得出来，这就是一个良性的循环。到最后，我相信，如果我持之以恒，我跳绳，我就会有一个傲人的身材。你听懂我的意思？所以 ，Yes。所以这个操练，你要有恒心，要对自己有耐心，要持之以恒，然后在这个进步之上得到鼓励，让你继续的做下去。基督徒默想的内容，我们可以思想，是来自上帝的话语，所以不是放空，不是冥想。诗篇119篇，诗人默想耶和华的训词，思想上帝的律例，思想他的话语和法度。我何等爱慕你的律法，终日不停的思想。所以你看得出来，旧约圣徒当他们讲思想上帝的话语，默想上帝的道的时候，他们主要 focus 注意专心的是上帝的律法。但是我们新约的基督徒，我们默想的本质仍然是一样的，但是我们默想的目标已经从那律法转移到就是律法总和，已经成就律法的主耶稣基督。So， 我们刚刚说过，我们默想就是默想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基督默想他是谁，默想基督他为我们做了什么。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基督徒的默想和世人的冥想是全然不同的。我们默想基督，就此分别出一般的那种新世纪的冥想，世人的心思，不管你怎么样的冥想、默想、放空，总是没有办法逃避自我。世人，你再怎么放空，你再怎么默想，你的心思总是围着你的自我中心打转。但是基督徒的默想，正因为我们思想的不是我们自己，而是那一位在天上的基督，所以我们的默想有一个好处，就是将我们解救我们脱离自我中心，而将我们的心带向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那位基督就是如今已经复活升天，坐在父右手边，在他里面有上帝本性一切丰盛的上帝儿子。我们用最近查经的经文做例子，保罗对哥林多人说，你们知道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他本来富足，却为你们成了贫穷，叫你们因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 So， 就让我们简单的默想一下这节经文。你们知道，保罗说，你们知道就代表 你们是从他的话语里面认识他是谁，他为你们做了什么。你们知道也表示你们听过他的道，读过他的话语。你们知道也表示你们是借着他的话语在思想他是我们的主耶稣，耶和华必拯救，基督受膏者，先知，祭司，君王。而我们按照这些经文默想，我们也可以默想他本来富足，他本有一切的丰盛，他就是丰盛。这是讲什么？这就讲他的身份，他是谁，这就是他的位格，他就是上帝一切的丰盛。他为我们成了贫穷，这就关乎他做了什么，他怎么成了贫穷，他道成了肉身，他不以自己为上帝同等为强夺的，他是那不知罪的，为我们成为罪，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我们的罪，他是爱我，为我舍己，因他受的刑罚我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得医治。所以你看得出来，就借着这一节经文，这样子的默想会引导我们有所行动，会指引我们该如何活在世上。如果我们因他的贫穷成了富足，下一个问题是，那么我们岂不应该效法他吗？上帝的儿子他来到世上，他没有为自己活，反而他为我死了。而我若如今活在世上，用保罗的话语，我如今在肉身活着，就不再为自己活，乃是为他活。他既然为我舍命，我想我就理当为弟兄姐妹舍命，而这个舍命就不再抽象，我就乐意为教会，为教会的肢体奉献，我就渴望认识我的肢体，我的弟兄姐妹，好叫我知道如何为他们祷告。我就不再总是期待别人要为我做事，反而渴望效法我的主，服侍我的弟兄姐妹。So, 弟兄姐妹，这是一个范例，这是一个例子。我们其实你可以看得出来，我们不过是按照主他自己的话语，思念主他自己的心意，默想主他对我们的心意，则默想基督。弟兄姐妹，我们用保罗的话，其实就是将我们自己的心意夺回，好顺服基督，或者以基督的心为心。如果没有默想，就没有顺服。你不默想基督，也不可能有基督的样式，就不可能是属于基督的。所以你看得出来，一个时常默想基督的人，他的生命就是在最困难的光景之中，也会有秩序，也会有意义。他的生命就不再是一连串的危机和混乱，好像发生的事，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些事会发生在我的身上。我们中间有许多的人，我们中间有许多的弟兄姐妹，确实为许多的事思虑忧烦，但是却从来不思想那唯一不可少也是上好的事。我们就像马大一样，我们很理直气壮，我们有做不完的事要处理，但事实是你自己知道，你越处理你越没有头绪，你越没有目标，你越混乱，你只不过是在灭口，你只不过是在 survive， 你只不过是在换口气，希望活到明天。但是我猜你其实你不知道明天如何，如果你不默想上帝话语，你也不知道你明天要往哪里去。因为我猜你自己也明白，明天再怎么样也不会是你的，你也不会有自己的时间，自己的空间，因为这个世界的主子会要求你拿出一切，但他不会给你你的时间，你的空间， 他只会为你开一条宽广的路走向灭亡。我们基督徒比任何人都明白，我们人活在世上，你不可能属于自己，所以放弃这个想象吧。你不是自己的人，你要不然就是属于世界的主，要不然你就是属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所以一个想要自己做主的基督徒，其实是比非信徒还要愚昧还要可怜的人，因为这个人他已经蒙了光照，已经尝过天恩的滋味，与圣灵有份，而且尝过神善道的滋味，又觉悟来世的全能。弟兄姐妹，不要成了这样子的人，却最终离弃真道的人，因为你从来没有默想真道。不要成了不能够重新懊悔的人，你要夺回你自己的心意，你要思念上面的事，因为你已经上面与上面的那一位一同复活了，不是吗，弟兄姐妹？所以你总要思念你的主，你要默想他的话语。约翰欧文观察，一个人在恩典中的成长和衰败，取决于你如果在恩典中有成长，或者在恩典中失去恩典，取决于这个人对基督的位格、基督国度荣耀和基督的爱之思念和默想。最后就让我们思想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今天的经文诗人说，我趁夜更未换将眼睁开，我要思想你的话语。夜更，犹太人的一个晚上分成三更，希腊人他们分成四更。夜更未换，夜更未换应该是指犹太人的第二与第三更之间，或者希腊人的第三与第四更之间，就是他们所谓的鸡叫的时候，大约是在凌晨三点到四点之间，天亮之前。诗人说鸡叫之前就将眼睛睁开，为要思想上帝的话语。如果诗人这么说，那我们可以确定我们的主他也必然时常例行的在天亮之前就把他的眼睛睁开，为要思想他父的话语。毕竟我们知道诗篇是基督所写的，也是为基督写的，也是关于基督的。如果我们的主他命令我们要思想上帝的话语，我们就可以确定他自己就必默想他父的话语。他天上的父赐给他在地上有一对近前的父母，他近前的犹太人父母必然殷勤地教训他耶和华的话语，叫他从小就像其他的以色列人把上帝的吩咐牢记在他的心上。而他天上的父则每天早晨提醒他，提醒他的耳朵，使他能听像受教者一样，主耶和华开通他的耳朵，他没有违背也没有退后。所以耶稣在圣殿里面听到，他在会堂里面读到上帝的话语，而这他在会堂里面读到，他在圣殿里面听到上帝的话语，也必然成了他平时默想的内容。因为他说，上帝啊，我来了，我来了，我也要照你的旨意行。我们的主他怎么知道他上帝的旨意？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我们的主他默想经卷上所记载关于他的事，他就明白他父的旨意，因为他从小就以他父的事为念。如果我们的主他彻夜的祷告，如经上所记的，我们也就可确定我们的主也必然彻夜默想他父的话语。弟兄姐妹，让我们思想我们的主上帝的儿子，他有多少个晚上趁夜更未换将眼睁开？为什么？为要思想他父的话语。道成了肉身，而道思想上帝的道。而若非如此，他怎么可能没有违背也没有退后？ 彻夜默想，对我们的主来说是个恩典。这个就是圣灵在我们主耶稣他身上所结出的果子，也是我们主耶稣他自己所需要的属灵操练。因为我们知道最终有一晚，在那晚他不在山上祷告，他也不在旷野祷告，他也不在他的密室祷告，他却要在一个园子里面祷告。那晚他警醒祷告，他的门徒们睡觉。那晚之后有人来找他，来捉拿他，吐唾沫在他的脸上，打他的脸，又把他带到另外一个院子里。在那个院子里面，我们刚刚读到，在夜更未换，在鸡叫之前，他最亲密的人要三次不认他。所以幸好我们的主，他总是趁夜更未换默想他父的话语，好叫他在那一天晚上没有忘记他的父对他所许的一切应许。我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我必不将你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我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你，在你的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的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我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你。我们的主他自己怎么说？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要丧失生命。所以，如果他要救自己的生命，他就必须遵行他父的命令，要舍去他自己的生命。耶和华喜悦将他压伤，使他痛苦。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我们的主明白，生命的道路必然经过十字架。十字架就是耶稣他的生命之道。耶稣走上十字架，因为他心中有他父的话语，因为他总是默想他父的命令。如果他没有默想，他就不上十字架，他就没有顺服。这表示我们的主上十字架之前，他默想我们。因为父的旨意就是要他为我们舍去他自己的性命，而我们是父应许他的赏赐。你向我求万国，我就赐给你万国。我们也是他的喜乐，为了摆在面前的喜乐，他轻忽十字架的羞辱。而且直到如今，我们的主他还是思念我们，不是吗，弟兄姐妹？他长久活着为我们祈求。弟兄姐妹，认知我们在我们的主心上，这岂不应该激励你把他放在你的心上？他默想你，你也应该默想他。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感谢你赐给我们一位总是思念我们的救主，也感谢你让我们今天早上在这里思念那一位正在思念我们的救主。毕竟若我们得救，若我们有永生，却没有一位将我们放在他心上的主，那么天堂对我们来说也就成了地狱。天父，你的儿子长久活着，他思念我们，就求你叫我们也总是活着，就思念他。为了他的缘故，我祷告。嗯。